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从菊豆当中的杨天青，到宰相刘罗锅当中的刘墉，再到神医喜来乐当中的喜来乐，著名演员李保田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形象。30多年的演员生涯，李保田演的几乎都是些小人物，但他永远是观众心目当中的大明星。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要聊到的就是李保田的故事。小时候的李保田家中贫穷，父亲特别希望他做一个知识分子，可他却立志要做一名演员。父母的反对、跑龙套的艰辛都没能难住他。经过不断的努力，李保田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坚持表演，后来他主演的电视剧《山不转水转》获得了强烈的反响，他的演员生涯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下面请欣赏《山不转水转》的同名主题曲，那英演唱。歌曲之后咱们继续聊李保田和父亲之间的故事。 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心也转，心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山。 出的窟窿，没有结不成的。 也能让我拿到我。 山不转水转来自那英。年轻的李宝田还不太懂，父亲不让他学戏是因为爱。一次李宝田拍戏累病了，在医院里昏昏地睡着，睡梦当中的他感觉自己的胳膊被移动了，他睁开眼睛正遇到了父亲心疼的眼光。父亲见李宝田醒了转身就走，而李宝田当时也是年轻气盛，父亲走的时候他也一言不发。多年之后的李宝田才幡然悔悟，他转变了态度，学着主动和别人沟通。在拍摄《神医喜来乐》的时候，他为人处事随和了太多了，和剧组的人相处也十分融洽。有的时候工作人员拍戏比较疲劳，他还会说几句俏皮话逗大家开心。对于李宝田的这种转变，与他合作过的人都称赞不已。这部电视剧也顺利完成，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下面呢，来欣赏《神医喜来乐》当中喜来乐给奸商孟庆和看病的片段。 我该用点灵丹妙药让你收敛收敛。 什么灵丹妙药啊？上等的高丽参，皇上用的特级鹿茸，我那都有啊。 你这个病不能用那些火烈之药。 那我可以温补温补啊，我那有正宗的美利坚的西洋参，陕西的黄芪，宁夏的枸杞，山东的阿胶，还有 你的病那些东西都不管用。 那我怎么办？ 闭嘴。灵丹妙药我不是说了吗？东红， 哎， 赵方抓药。 好嘞。瞧什么？这是医校堂的秘方，保密。 东红， 哎， 把抓好的药全磨成药粉子。 哦， 孟老板，您回家以后用新鲜的米汤把那药粉子和在一起，调成浆糊状，贴在您那个大肚脐眼子上就成了。 哎，师傅， 嗯， 那田秀才的那个， 哦。对了对了对了，方老板呢，光您的肚脐眼子用我的药还是慢了点儿，您还得吃我给您的药引子才能药到病除啊。德福啊， 哎， 去看看后院咱家老母鸡下蛋了没有啊。 哎，什么蛋？ 废话，那总归老母鸡不会下鹅蛋吧，在这儿它不叫蛋，它叫药引子，明白吗？ 哦， 孟老板啊，没有我这药引子，您家什么好药都是个白搭呀。 好嘞。 哎，别，您就把药给我就行了。鸡蛋我们家都有。 您家什么都有，那您还上我这儿来干嘛呀？ 我， 您家的鸡也来敢跟我们家的老母鸡比，您家的鸡吃什么，我们家的鸡吃什么呀？ 还不就是那些五谷杂粮吗？ 哎，我们家的老母鸡喂的全是药面药汁儿，四气五味无一不惧，整个一个是拿名贵药材熏出来的，知道不？您这个病啊，就得用这种蛋，且得是新下的，热乎乎的拌蒜泥儿。 照你这么说，我这肚子要是好了，我还得谢谢你们家那鸡了。 那倒不必了，您就按价付钱，别让我亏空就得了。 说吧，多少钱？ 这个药费我就不收你的了，这药引子呀，您就给 二两。 二十两？ 啊，二十两？什么鸡蛋值二十两啊？就是金子它也不值啊。 怎么着，您的意思是不治了是不是？好，德福，等咱的老母鸡下了蛋，让你师娘拿小葱给我炒了再打二两酒。 别别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哎，这就对了，二十两银子吧，您就先存我这儿，您回去包您马上就好，要是不好您回我这儿再取银子。 哎呦，二十两银子，行行行，来事儿啊，回去取银子去吧。哎呀，您这金蛋什么时候有啊？我这哎呦都等不及了。现在 我那徒弟不正后头等着呢吗？要不你去催催他，您是当事人，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儿他能下得快点儿。 刚才听到的就是神医喜来乐的片段了。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李保田喜欢利用闲暇时间来画画画，可他每次提起画笔都有一种酸楚流过心头。这是他和弟弟之间的一段往事。早年李保田逼着弟弟学画画，弟弟很快展现出了非凡的绘画天赋，但是在才华毕现的同时，他弟弟也开始松懈了，经常出入歌舞厅虚度青春。为了能让弟弟回到正轨，李保田把自己的画摆到弟弟的面前，弟弟明白他的用意，一抬脚去了甘肃和西藏。不久之后，李保田就得知弟弟在车祸当中遇难的噩耗，为此李保田深感自责。事情过去多年，但他从没有释怀，即使在演轻喜剧《神医喜来乐》的时候，他的笑容背后也总是带着一种难言的悲凉。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神医喜来乐》药商孟庆和来找喜来乐的这个片段吧。 谁呀？一天见不着就难受。 喜郎中，喜郎中，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咱们两个在京城又见面了。 呀，孟老本，你找我有何贵干呀？ 师傅，他该不是揣着咱们要银子的吧？ 瞧那张脸，不像是要账的呀。 孟老板，今日到王府有何贵干呢？ 我是特意给喜郎中道喜来了。 给我道喜，没闹错吧，孟老板？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说我蒙了你的钱了吗？ 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当时要不是您的医术高明，我这手指头，是我这个人早就没命了。听说格格那病也是您妙手回春，手到病除。我呀是特意给您道喜来了。您看看现在您吃住王府，来往名流，作为咱们沧州的老乡，我这脸上也有光啊。 大柱，你该干嘛干嘛去，甭在这给我师父戴高帽子，我听得直起鸡皮疙瘩。 我也起疙瘩。 怎么是戴高帽子呢？就说格格这病，王太医呀让我弄了好多好药材，嗨，把我忙的都快忙死了，到了他也没把格格这病给治好。你看您啊，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病给治好了，这不是给咱们沧州人争光了吗？ 姓孟的，你就干脆说吧，你今天找我们干什么吧？ 这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你看咱们两个乡里乡亲的，在家咱们就挺好，对不对？ 可不是啊，好到了把俺们爷们送到衙门里去挨板子。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 你就直说吧，又打什么鬼主意了吧？ 打什么鬼主意？ 是好主意。您看您在京城是越混越火，少不了用药材呀。我是说咱们俩能不能在京城联手干他一把？ 怎么干？怎么联手？别碰我，说说说说。 想想你一笑堂， 嗯， 在沧州开的就那么火，你要是把它开到京城来，那不就发了吗？再加上您治好了太医都没治好的病，名声大振啊！啊，借着这把火，你把它烧到京城来，那可是你在沧州八辈子也做不成的大买卖呀！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在京城开不开一笑堂，跟你什么关系呀？ 唉，怎么能没关系呢？您忘了我是谁呀？鼎鼎大名的大药商啊！这东南西北各大药材集散地，那都有我的人呢。到时候啊，您在京城一笑堂专门给那些达官贵人瞧病，我呢专门给您供着好药材，咱们呢是珠联璧合，到时候一块赚银子，一块发财，这不就是联手了吗？ 得得得得得得得，你把那假冒伪劣的药材塞给我，我拿着去给达官贵人瞧病，银子你赚走了，那人害死了我得偿命，是不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李保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在李保田所有的作品当中，相信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这部戏中，李保田的儿子李煜饰演了刘安的角色。 这也是他们父子俩的首次合作。其实李煜小的时候，李保田想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但是李煜偏偏也继承了父亲倔强的性格，坚持要做一名演员。有一次他去父亲拍戏的地方探班，正好剧组缺一个临时演员，导演决定让李煜试一下，结果他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表演，让李保田改变了对儿子原先的看法。后来在《宰相刘罗锅》当中，他向导演推荐儿子演刘安这个角色。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宰相刘罗锅》当中刘安向刘墉传话的片段。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 哎， 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是啊，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哦，刘安， 哎， 叫差人进来。 是嘞， 去吧。广西张人拜见大人。 好，快快请起。刘安， 在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走吧。 请坐。 谢谢大人。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韦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 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荔浦芋头。 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 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哦。可是 等，七七四十九天 是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七两银子一个呀。 差不多。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上贡了。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四楼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听完了宰相刘罗锅的片段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李保田和儿子之间的故事。在拍摄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李保田看到儿子在不断的进步，他很欣慰，但却从不当面夸奖儿子。可谁都能从那段时间他的脸上的笑容看得出来他心中有多欣慰和高兴。恐怕天下望子成龙的父亲母亲的共同心愿都是一样的吧。不过有一次媒体要给李保田和李煜合影，却被李保田婉言谢绝了。他对媒体说，不希望儿子借着他的关系而得到任何的宣传机会，李煜必须学会自己去争取。李保田对儿子的残忍正是他对儿子最好的爱，只有这样李煜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才能认识到自己去争取获得来的才是最珍贵的。下面呢，请欣赏《宰相刘罗锅》当中和珅入狱刘墉去探监的这个片段。 你在干什么？ 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4年前，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打赌？ 不记得？ 不记得？ 不记得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5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啊？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5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 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痛饮。 你说什么？ 开怀痛饮？ 开怀痛饮？ 是。 此时此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是你，你还来看我？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 我说何中堂，你现在办不到了，你没那个能力了。你当初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可现在怎么成了笼中之鼠了？何中堂，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精心给自己安排的，只不过是得意之时不自觉不在意罢了。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啊！来，来来来来，一醉方休，这可是你最后的一醉了。良辰一去不再来啊！ 好了，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宰相刘罗锅的片段了。近些年，李保田仍旧活跃在荧屏上。2009年，他还和闫妮等演员合演了电视剧《永不回头》。而李保田的儿子李玉也继承了他的衣钵，在《十全九美》《隋朝来客》《熊猫大侠》等影片当中也有着不俗的出演。不知道未来这对演员父子兵会不会再度合作，一起为观众奉上更加精彩的饮食大餐呢？好了，说到这里呢，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接近尾声了，为您送上宰相刘罗锅的插曲《故事就是故事》，由戴娆演唱。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精彩的大篷车马上回来，各位稍后见。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 事，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啊，来聊一聊著名演员李保田台前幕后的故事。其实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表演上，李保田的身上始终透着一份倔劲儿，而这份倔劲儿正是得自于他父亲的遗传。在李保田第一次说要当演员的时候，父亲的回答就是一顿棍棒的敲打。在李保田离家到徐州学柳子戏的时候，父亲更是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但是李保田还是最终当了一名演员。对艺术的执着让他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顺，但是李保田不明白，父亲从小就很喜欢戏曲，并且唱得也不错，为什么他这么反对自己学戏曲呢？先来欣赏影片《人鬼情》的这个片段吧。这段说的是为了庆祝秋云成名后回乡演出，父亲宴请宾朋，酒宴过后，秋云想和父亲说几句贴心话。 今晚整个一出群英会，好家伙，英雄啊，好汉呢，全都到场了。 可把咱老头那点底儿都给糟蹋光喽。 谁叫我是方根呢？一个愿师，一个愿行。可惜啊，没能唱上两口。 嘿，好主意，明儿个头一场戏你演钟馗，我演钟妹。 行啊 爸。你送我出嫁。 那我可得演全本钟馗。 行啊。 那我可得这么演，我一场捉一个鬼，我一场捉一个鬼，贪鬼，赌鬼，怎么还探我手？哎呦，色鬼！ 还有一个酒鬼。 一个笑面鬼，还有个马屁鬼，讨厌鬼。 哎呦，老爷子！ 终于我要把满世界搜个干干净净，我搜干净。 老爷子，我的钟馗早想通了。谁是鬼？看不见摸不着的才是真鬼。你捉谁去？我的全本钟馗就做成一件事。 啥事儿？ 媒婆的事儿。 媒婆啥事儿？ 哼，别瞧钟爷那副鬼样，心里最看重的是女人的命，非得给妹找个好男人不可。 哦，感情你还有这另一功啊？ 其实啊，是我自己心里总想着，该让女人找个好男人。 那男人也该娶个好女人。你跟外国人就是这么说呀？啊， 不告诉他们，他们说他们的什么当代神话、人间奇迹，我呀，我想我自己的。 大宝、二宝还有他爸多好啊！ 好。 我早说过，只要是走了红，成了大角，一切都会顺的，我会顺的。 好的不能再好了。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影片《人鬼情》的片段了。凭借着这部影片，李保田得到了第八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不过李保田进一步被观众所熟悉，还要得益于那部影片，就是《菊豆》。李保田看过剧本，喜欢上了杨天青这个角色，但是李保田觉得角色的定位跟他不太相符，放弃了这次机会。而过了两个月，菊豆临时更换了男演员，张艺谋希望李保田来救场。在菊豆修改完了剧本之后，李保田表演得更加的到位，将小人物杨天青的悲剧人生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菊豆大获成功之后，李保田的片约不断。两年之后，他接拍了《过年》，角色还是父亲。下面呢，让我们来欣赏《过年》当中父亲询问二女婿的这个片段，看看李保田这次塑造的父亲形象和之前会有哪些不同。 坐吧。我是个大老粗，说话不会拐弯抹角。 这我知道。 听说你盖了个很招眼的小洋楼。 对。 还买了摩托车组合啥的。 反正啊，该有的我全都有了。 这钱是挣道上来的？ 是。 你一个月开多少钱？ 施工旺季，一个月能拿小一千呢。 冬天你干什么？ 我的工程队转向搞室内装修。 国营职工这么干不犯毛病？ 我凭力气挣钱，犯什么毛病？ 别看现在不犯病，政策一变就要命。你琢磨琢磨， 这身力气不用也攒不下，干总比不干强吧。 领导上对你盖楼怎么看？ 爸。我们公司领导还表扬大川了呢。 表扬？ 那还有假？还让大川登台做报告了呢。 丁图在。 丁图，你们保卫科怎么的？ 哦，保卫科，保卫科正需要人。 你出去吧。 影片《过年》的片段之后，我们来聊一点这部影片幕后的小故事。美猴王六小龄童也参加了这部影片的表演。影片中他饰演一个窝囊的教师。开始的时候，六小龄童十分的紧张，因为他戏曲式的动作和眼神正是电影表演的大忌，不自然，而且他还缺乏当教师的生活体验。在他最焦急的时候，李保田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帮助，除了和他分享当教师的经验之外，在表演上李保田也对他进行了指导。比方说要在上衣兜里插一管笔，坐着的时候后背要微微的驼起，说话的时候略微低头等等。最终六小龄童在李保田的帮助下成功的完成了人物塑造。好了，说完了幕后的故事，咱们来欣赏影片《过年》的插曲《罗锅桥》，取自电影的原声录音，由腾格尔演唱。 远看是那罗锅桥，近看是那对对哟，嘿呀，有一 公蛤蟆肉煮的母蛤蟆腰，对对腰落瓜条，对对腰。 成子，咱们这上哪儿去？ 沈阳的故宫，北京的紫禁城。姐， 嗯， 你想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我们刚才欣赏到的就是影片过年的片段了。这部影片将李保田的表演地位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拓宽了他的戏路。在1994年上映的影片《凤凰琴》中，李保田塑造了山区民办教师于校长的形象，他的表演朴实感人，催人泪下。这既要归功于他的演技，也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早年李保田在柳子剧团跑过龙套，可惜他并没有遇到良师，不过这也让他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一名老师。后来李保田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成为了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在出演《凤凰琴》的时候，李保田把自己的亲身经历都赋予到了于校长的身上，才使得于校长的形象如此的真实而感人。下面呢，请听影片《凤凰琴》当中于校长带领大家升国旗的这个片段。 立正，敬礼，奏国歌。 校长， 嗯， 今天早上升国旗，我来晚了。昨天怎么没人通知我？ 这是大家自愿的，让人提醒就没意思了。 这么做，孩子们能理解吗？ 我想，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会理解的。今儿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夜里来人把他领走了。他爹病死了，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你知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他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这面国旗，就像看见学校一样，什么都不怕了。 于校长，这些情况你应该跟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关心一下这儿的孩子。 真山大得很呐，经济上还很落后，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听说上边要派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了。搞科技就得抓教育，孩子们有希望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李保田的故事吧。李保田在演艺之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张艺谋的帮助。1996年，李保田再次与张艺谋合作，接拍了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这部影片当中，李保田饰演上海黑帮的老大，这是李保田首次出演一个反面人物，所以他感到压力重重。而李保田的母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他得知儿子演黑帮老大，气得几乎病倒。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那段时间李保田除了拍戏几乎很少说话，每天心情都很抑郁。直到影片上映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母亲的病也好了，李保田这才松了一口气。下面呢，来欣赏李保田主演的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中老大质问老二的片段。当时小金宝也在场，老大和小金宝分别由李保田和巩俐扮演。 老二，你带了几个人上岛啊？ 两个。 不对，是两条船18个人吧。你小看老三了。你带这么些人上岛干什么？ 就为杀小金宝。小金宝怎么了？你要杀他？ 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你还不明白吧？我说给你听，你看老二坐在这儿像真那么回事儿一样，其实他和于胖子有交易，只要找到我就把咱们这些人全杀过。你还以为这几天我躲在屋里头找清闲呢？老二啊，我知道这几天你和于胖子满上海找我，我还知道只要你接到老三的传话，你肯定带人上岛来杀我。水生听见没听见那一耳朵没什么关系，我他妈从上海跑到这儿来，把一切都仔仔细细地安排好了，就为了今天晚上稳稳当当地收拾你。都明白了吧， 老二？你不是想看看我肚子上的伤吗？ 除了肚脐眼没别的眼儿。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片段了。在这部影片之后，张艺谋和李保田很快进行了第三次合作，这次拍摄的是一部喜剧电影《有话好好说》。李保田在电影当中饰演一个憨厚老实懦弱滑稽的中年男人老李，这是李保田第一次尝试喜剧影片。不过您可能不知道，李保田在上大学的时候主要演的就是喜剧，他想拍喜剧电影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有话好好说》终于让李保田得偿所愿。他把影片当中老李木讷的知识分子形象真实而幽默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又为自己的电影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形象。下面呢，欣赏《有话好好说》当中张秋生到医院找赵小帅赔电脑的这个片段。 牙没掉吧？ 没有。 也没松动？ 没有。 哦，是口腔牙床有点出血，问题不大。左眼怎么样？没受什么影响？ 没有。 哦，没有就好。 现在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什么？ 电脑啊，新买的电脑给我摔成这样了，一万多块钱的东西呢，你得赔我。 你谁啊？从哪儿来的？没病吧？ 是我送你上医院来的，记得不？ 不记得。 我还给你挂了号，记得不？ 不记得。 哦，都不记得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我问你，中午十字路口存车处有人打架，对不对？ 对。 好几个人打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你，对不对？ 怎么着？ 打架的时候你手里头抡什么了？ 没抡。 抡了这个包，你把这包从我手里抢过去了，一下子给撞电线杆子上去了，就把东西摔这样了，所以你得赔我。 我抡这包吗？ 抡了。 没抡。 抡了。是你把这个包从我手里抢回去的，一下抡电线杆子上了。 我怎么会抡你这包？ 哎，是你从我手里抢过去的呀。 我为什么抢你的包？ 那我怎么知道啊？我正好从那儿路过呀。 你是路过吗？你看热闹来着吧。 嘿，我看什么热闹，他们这事儿我历来都是躲得远远的。 你躲得远远的，我怎么能够得着你的包？ 就算是我看热闹凑得近了点，这包还是你抢过去的呀，这电脑还是你摔坏的呀。 摔哪儿了？ 抡电线杆子上了。 抡电线杆子上？ 嗯， 找电线杆子。 这叫什么话呀？你这叫不讲理，知道不知道 啊？我不讲理啊。 当然不讲理。 我 你不讲理。 你不讲理。这东西原本就是坏的吧？ 当然是好的，我新买的电脑嘛。 好电脑摔一下就成这样了？ 摔？ 骗谁呢？ 那摔地上被几个人又跺了好几脚啊。 那你干嘛让我赔啊？ 那我不让你赔让谁赔啊？是你摔的呀。 哎， 你这摔在哪了？摔电线杆子上，你找我干嘛？ 你抢的呀，电线杆子不抢啊？ 对，我为什么抢你这个？ 那我怎么知道啊？ 是因为有人打我，你应该找打我的人赔去。 你这个理不是理，是歪理。 怎么是歪理？ 不能不讲理。 我怎么叫歪理啊？ 当然是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找电线杆子赔，你不找电线杆子赔，你找我。 那我不找你，找谁？是你抢过去的呀。 我抢的，你找我 啊？ 我为什么抢这包？ 那我怎么知道？ 什么叫怎么知道？ 嗯， 这不是有人打我吗？ 那我没打你啊。 你找打我的人赔你这包，听明白了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摔电线杆子上为什么找我赔啊？是我抢的包，我为什么抢包？有人打我，我才抢的包，是不是这么一道理吧？ 那这样，你先歇两天，让脑子清醒清醒，过几天我再找你。你告诉我什么单位？ 没单位。 那把电话号码告诉我。那 就没电话。 我看看身份证行吗？ 你上干嘛的？警察你给你身份证？ 你得告诉我住哪儿，你总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吧？ 我住你们家。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得让我能找着你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找他们去。 那也行，反正这个事儿你们俩都有责任。你告诉我那人是哪单位的，我找他去。 安达娱乐公司开夜总会的，叫刘德龙。 有话好好说的片段之后，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李保田的故事。李保田的敬业态度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在拍摄有话好好说的时候，张艺谋采取一条拍下整场戏的拍摄方式，这样拍出来的效果很好，但是演员却会很累。一开始李保田也吃不消，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那段时间他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反复琢磨和练习剧本的内容，争取在拍戏的时候一次通过。作为一位老演员，李保田能如此的拼命忘我的演出，其他的演员自然也不敢有所怨言了。如张艺谋所料，这部影片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和成绩。好了，说到这里呢，今天的旅程到这儿了。最后为大家送上关学曾演唱的《北京情书》，有话好好说。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次旅程再会。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啊，我得找他赔电脑，他甭想去躲藏啊。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赌招。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宁可不要啊，我一定千方百计阻止这行为，绝对不能让他去犯法，走错这一招。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